如果世界漆黑，即使我很美，在爱情里面进退，最后被想飞。不管同样的是非，怎么不对，无所谓。 如果像你一样，总有人赞美，围绕着我的卑微，也许能消退。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有很多机会，像巨人一样的无畏，放纵我心里的鬼，可是我不配。 丑八怪啊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？我要的爱，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。 丑八怪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像意外。有人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，有人丢掉称谓什么都不会，只要你足够虚伪，就不怕魔鬼，对不对？ 如果剧本写好，谁替谁告黑，我只能沉默以对，美丽本无罪。当欲望开始贪杯，有更多机会，像尘埃一样的无畏，化成灰谁认得谁，管他配不配。丑八怪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。丑八怪呀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 见多就不怪，放肆去爱，用力踩那不堪一击的洁白。丑八怪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我不存在，才意外。